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五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这是第五季的第一集。 哇哦。 以往呢第几季的第一集呢我们都是闲聊。 对。 那或者是说讲讲这一集未来的方向。嗯、对，那希杰 Y 博士你有什么新的方向吗？ 新的方向吗？据说我们这一季是要聊恐怖片，是不是？惊悚恐怖片， 恐怖惊悚片。我像恐怖片有包含鬼片， 嗯， 杀人的杀人片，惊悚片， 嗯， 鬼怪的怪力乱神的那种片， 嗯嗯，猜疑啊， 猜疑的悬疑片。 好， 反正我们大概会聊这个方向。 对。 可是我个人很怕鬼片，我们可以把鬼片拿掉吗？可是好像三金就是鬼片欸。 哦，那我们可以不要聊三金哦。 可是就好想聊三金哦。 那既然你看过，我们就直接聊也可以啊。 哦，我不要，这集先聊那个， 这集 先聊比较最近比较红的那个科瑞佛十号地窖。 对， 嗯，所以等一下我们第二段会聊这部电影吗？ 对， 好，那。听众可以先期待一下，也可以趁这个时候 Google 一下，看一下预告片，或者是你已经看过，你就可以直接来听我们的节目。没看过呢，不想被剧透了呢，就算了， 对， 就关掉吧。好，那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近况分析，不，近况报告。 嗯， 那 Y 博士最近好吗 ？Y 博士，我先插一句，在上一季最后一集啊。 嗯， 有一个忠实的听众朋友，他听出来我是边吃东西边录音的， 嚼啊嚼啊的，是吗？ 我觉得我有刻意隐蔽，但是我又有点刻意不隐蔽， 啊哈， 就是礼貌性的往远一点而已，远一点，离麦克风远一点。好，然后呢，那位听众呢，我知道他在酸我，不过他竟然问了我在吃什么，那我就回答他，我查了一下那个吃的东西啊，叫做他其实是日文啊。那翻成中文就叫做卡姆卡姆，葡萄口味的，很好吃哦。 哦，这个是算是一个自助性行销嘛？ 哦，会停不住的哦。有点像 老实说，你把那一罐那个软糖放在我的房间， 对， 我也就大概花了3天4天的时间就把它嗑完了。 嗯， 真的会停不住哦。 所以真的很好吃嘛，对不对？ 嗯。所以这就是你的近况，就是上一季的最后一集你在那边吃软糖。 对，然后我的近况是最近有在运动咯，就是这样。 哦，你不是跌倒吗？ 对啊，我昨天啊过马路的时候，因为它红灯快结束，我用跑的，突然之间我的右脚不能控制欸，然后我就差点跌倒，但我平衡感很好，所以我就没有跌倒。但是我就觉得怪怪的。 你有骨骼酸痛的问题吗？ 没有啊，除了肩膀以外。 哦， 嗯， 话说到跌倒这件事情，我就把它联想到膝盖痛。 嗯， 然后呢，我上上周，跑去宜兰做露营活动，然后呢，从山腰啦，爬到山顶，要爬6-7个小时。然后身上还要背大概将近20公斤的东西，露营器具，我一度以为自己会死掉，但我还是做到了。然后上去之后，我的膝盖就狂痛，非常痛。好，这是为了回应你说你走路跌倒哦，所以我想到膝盖痛。然后下来的时候呢，我又走了5-6个小时。终于回到平地，然后我的膝盖已经剧烈疼痛。后来我就吃了很有名的一种那个保健食品，叫做葡萄糖胺液。 我刚刚就知道你要讲这一个。 怎么了？为什么？ 然后每个人都吃这个，老人家也吃这个， 每个人都吃这个，老人家也吃这个，然后我就不信邪的，我想说，大家都说它很有用，我来吃吃看好了。我其实不是一下来的就吃，我一下来之后，就是回到这个住的地方之后，就还是狂痛，然后我晚上就睡着了。隔天起来的时候，我的脚还是狂痛，几乎没办法下床，脚膝盖哦，只有膝盖局部的痛。然后我就吃完早餐之后，我就吃了四颗 double 分量的葡萄糖安逸的那个药丸。过了15分钟之后，我的脚完全好了，完全好了。你要我小跑步也可以，要我走楼梯也可以，都没问题哦。 你说我已经想买了，你知道吗？ 超有效的啦！ 哎，等一下，我们这个我记得广播节目好像不能随便卖药，会违法。 葡萄糖安逸是一个叫什么？ 不要讲厂牌。 对，我没有讲厂牌啊，我没有，他只是他就我就只我就跟翁启慧一样，我又没有，我又没有这家公司的股票，是不是？我也没有。我也只是就我的案例做出说明，我是用科学的角度，自己亲身、 哦、没有、啊。我们是他是不能卖药，但是他好像没有说不能讲某个商品的名字，好像没有讲、 哦。哎呀，是哦， 是我搞错，所以你可以讲没关系了。 好，所以你看，你吃了葡萄 QQ 软糖， 对， 然后我又吃了葡萄糖安逸，哎，证明。本月份葡萄和我们很有缘哦， 好冷，好， 大概这就是我的情况。没有啦，我最近感冒生病，所以一直咳嗽，所以中间可能会剪很多刀，因为都是我咳嗽的声音。 欸，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感冒嘛？那你去吃葡萄糖安逸，你看会不会好一点？ 没试过哎， 试试看好不好？ 它可以润喉吗？ 就是它有没有那种增强体魄的那种的功用？实验看看嘛， 我忍不住，我想直接 Google， 应该 Google 不到吧？ 没有，就葡萄糖胺搭配感冒， 好， 没有，完全没有人在讨论这个，但我会尝试看看。 好， 好啦，第一段就这样，第二段我们就要认真的来聊一下这个科瑞佛十号地窖。哎，你念一遍，慢慢的念。 科洛佛十号地窖吧， 你再念慢一点，然后用气音。 科洛佛十号地窖，窖窖窖， 很恐怖哦，就是这个节奏哦。我们下一段就来聊科瑞佛啊，十号地窖啊，等会见。 好。 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个主题，这个电影呢是《科洛佛十号地窖》。那你看了？ 叫哦，我看了，哎， 我也看了。它是算是惊悚片，有科幻的成分。然后它是很有名的那个导演。J.J. 亚伯拉罕，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科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提到他，好像没有， 好像有、欸、 反正他最近很红啦，那个《星际争霸战》啦，《星际大战》啦，啊，反正什么都跟他有关啦。他就很厉害啊！不可能任务好像也有他哦，还有、那個、 好像 還 都还蛮好看的， 《超级八》。还有星际大战 也是他。对，刚才讲过了嘛，哈，嗯 嗯， 还有什么啊？反正他很厉害啦。 好，然后嘞？ 然后就回到这次的主题——科洛佛十号地窖。哎，你要不要先描述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样会剧透哦。 我现在以下开始剧透，听众朋友们可以谨慎的使用本节目。 好，科洛佛十号地窖，他演的是女主角突然出车祸，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在一个地窖中，然后呢，有一个老男人胖胖的，疑似他怀疑是被他绑架，但老男人又看起来对他的态度又不像是一个绑架犯，只是要求他一直待在地窖里头，然后并且跟他讲说外面发生了一些病毒攻击的事件，不知道是谁攻击，也有可能是俄罗斯人，也有可能是外星人什么的。女主角还不相信，然后直到女主角曾经试图逃出去一次，在还没逃出去之前发现真的有外面有人被感染了，所以他就乖乖待在里头。之后呢，又因缘机会他发现这个老人啊其实还是骗他的，有些东西骗他说他有个女儿什么来找的，所以他又开始不信任他了。然后老人就杀了 对啦，你快要把剧情讲完了。 要留一点给你讲吗？ 就不用，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个影子就好了。 好，影子就是女主角后来终于逃出去了。 终于逃出去，对啊，这就结局啦。 还没讲完啊，后面还有啊。 但是这已经讲了八成的剧情了，反正总而言之，这就是一个地窖里面三个角色的故事。 对，然后中间就是一直穿插很多悬疑这样子。 悬疑，然后结尾有一点科幻。好，那你觉得这一部片好看吗？ 我看完之后，我挺喜欢后面的，但是据说你女朋友不喜欢后面，喜欢前面。 他觉得前面都还不错，就后面太扯太夸张。那回到我们英雄旅程的十二道公式，你觉得他有符合哪些吗？ 遇到伙伴呢、啊、 我觉得他一开始要先收到邀请函嘛。 对， 但他并没有描述他邀请函是什么。他邀请函可能就是他跟他男朋友吵架啦，拒绝接他男朋友的电话，然后就噗的一声就来到了地窖里面了，被车撞就来到地窖里面了，所以好就开场 OK 可以接受。然后再来就是他的那个在地窖里面的那个另外一个男配角，不是绑架他的人，不是陷害他的人，是那个同样来这个地窖求助的那个男配角。那这是他的伙伴，然后他们就一起合作想要逃出这个地方。好像还蛮符合的齁。 对啊， 所以前面 OK 啊，很吸引人啊。 是啊。 然后他有试炼吗？ 试炼就是要如何在老人不发现的情况下做出防毒衣。 哦，所以他们也是有试炼的成分在。可是我觉得前面都还蛮好看的，而且他前面不但角色互相在欺骗来欺骗去，有点像斗智，有点像在下象棋、下围棋，就是互相在比赛谁的洞悉能力比较强，谁比较能够看穿对方想要做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地窖里面有个竞技场，然后他们在彼此你争我夺的斗争。我觉得这段也很精彩啊。所以你觉得前面不好看？ 我没有觉得前面不好看，我只是场景太闷了嘛。 可是他这么闷的场景，但我觉得剧情张力很够啊。 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啊。 例如说他们三个人在餐桌上吃饭，我就紧张到心扑通扑通的跳。我说不要，一定要这个时候吗？ 可是像我看这种片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预期心理，就是紧张的时候我反而会告诉自己不用紧张，因为现在片子才演了百分之多少，然后还后面还有一堆要演，所以我就不 会紧张。你把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也考虑进去了。 对对对，我就知道一定没有事这样。 其实这个 时间这个问题， 嗯， 很重要。我觉得这也是导演或编剧必须要去考量的一个点。我跳脱这部片子，举另外一个例子，在蝙蝠侠上一代的蝙蝠侠，就是诺兰的那个蝙蝠侠的第二集小丑那一集， 嗯， 当小丑被抓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哦，1小时25分钟左右，小丑被抓了。差不多电影该结束啦、啊、 差不多你就知道他会放出来对不对？ 我不是，我完全不知道他会被放出来，因为我心里面想说差不多一个电影2小时，这个时候小丑被抓是 OK 的，电影即将结束了。我真的被骗了你知道吗？我看这部片的时候是带着很纯真的心去看，所以我被骗了，我以为就在这边到此为止、 嗯、 蝙蝠侠跟局长赢了，小丑被抓了。 那这部片也太难看了，我跟你讲。 哦，你说、哦、如果他到那边就结束的话， 对对对。 但是我没有想那么多，我没有想到我被导演糊弄了一下。God， 他又跑出来了。所以我你刚才那个看表，不是你刚才说那个时间来决定剧情的走向，有时候是可以适用的。但是至少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在就在那个蝙蝠侠第二集的时候，我觉得我用了这一招，但失效了。 欸，蝙蝠侠第二集很长欸。 很长啊，但我没有事先看时间啊，我以为他2小时就会结束啊。 好好好。 没想到他2个半小时才结束啊，所以1个半小时的时候根本才刚开始而已。 了解了解。 嗯， 好。 对。好，所以十号地球，那你觉得他有什么让你最惊艳的地方？ 嗯，如果说最惊艳的地方是我觉得女主角非常的正。 啊。跟剧情无关， 跟剧情无关。我还因此而回来之后多看了一些女主角演的电影。 哦，又有哪些呢？ 比如说什么《超人高校》啦，《 超人高校》我有看。 嗯、然后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他跟布鲁，那叫什么？演警察那一部叫什么？终极警探， 终极警探4.0。 对啊，终极警探。然后《绝命终结站》那些以前看过了，所以就没得看。嗯嗯，对。 超人高校很久以前， 对， 好吧，那先休息一下。 剧情部分， 你欲罢不能吗？ 好、哦、好，那我们回来再讲好了。 好，休息一下啊、哦。 好。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其实听众休息的时间可能都比我们还要久哎、欸。 嗯。 哦，我们好像才休息10秒钟。 对。 但听众可以休息20-30秒，好棒哦！ 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是别人放假的时候，你没有放假，对不对？ 哦，对哦，我最近公司在那个工厂在大休，好累哦，周末只放一天，根本不够。 嗯，我也是连续2个礼拜都只放礼拜天了、嗯。 但是在这一个大休之前的4个周末，我每个周末都放3天，至多还有放到5天的。 嗯，好爽。 所以导致我现在有点不太适应，就本来一周可以放3天、4天、5天，但是我现在只能放1天，好难受。 然后你又感冒， 然后才大休，大休就是一个。大休工作就是很累的，一直加班的一个工作的第二天就感冒了，好想死哦，而且工作又好多哦。这跟地窖好像没什么关系。 好，这个有点像是前提、嗯、你前面那个近况分析啊。 嗯，对，反正总而言之抱怨一下抱怨一下。那、哦、你刚才还提到剧情的部分， 剧情的部分 有让你惊艳的吗？ 我惊艳的部分是我没想到这部片真的是外星人的入侵，欸， 就他一直骗你嘛， 他先骗你这是这是变态绑票 骗， 然后又让你觉得他不是变态绑票，他又让你觉得哦，原来他是变态绑票啊，原来这不只是变态绑票，就是你的情绪会一直转换。 哎，这部片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片，因为我们很多人的思考方式其实是一个二分法，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只有 二分法， 就只有and 没有 or， 就是 or 其实包含了更广大的一个母体空间。 嗯哼嗯哼，对啊，其实这让我可以知道这一段要怎么收尾，下一段要怎么结语。但是这一段才刚开始，所以稍后片刻。 好啦，我觉得我很期待，如果这部片可以拍成第二集的话，或续集，我觉得是可以拍的， 是可以拍， 因为我最喜欢看外星人入侵的片子。 他的那个开放式的结局，没有斩断很多可能性，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我个人比较惊艳的是，这部电影在行销上使用了。在现实生活中也用了一些真实的网站，然后真实的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的线索，让观众去参与。 可以说明一下， 比如说那个地窖里面的地窖的拥有者，那个胖胖的男人。然后，如果你 Google 他的名字，剧中的名字，你可以找到他任职的公司，然后那个公司还有网站。然后那个公司还跟他在剧情之中所从事的职业是有相关联的，然后还有预告片里面有一些那个道具上面有显示地图，那有些有网上就有人照那个地图去找那个位置，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宝盒，一个救难盒，然后那救难盒里面打开来就有剧情里面遗失的一些道具。我觉得很像那个解谜游戏《大地游戏》，真实世界版的《大地游戏》。那当然，你要是这么无聊的影迷，你才会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你就我的角度来看，我看到有影迷做这样的事情，我也会感到很兴奋。 但是那个影迷会不会其实是电影公司的人？ 就算他是，我还是觉得很有趣。 对，好了， 至少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行销。让我觉得好有创意哦，真的是恐怖地窖呢， 就 真的很 让那个剧情跟现实有一些连结，这样。 对对对对对，剧情跟现实有强烈的连结，大概是这样。好，刚才提到要做这一段的结语，我想到了你刚才提到他一直在骗嘛，对不 对, 对， 他一直在欺骗听众观众。其实跟我们上一集有一集我们的那个忠实听众很不喜欢我们开头讲了 A 中段却讲了 B， 其实有一点接近。我觉得他就一直在骗观众，他让观众有错误的期待之后又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而且他很刻意，就是这个好像不是，但是最后他是，这个好像是但他又不是，跟我们上一季某一集所做的实验有点像，但是他玩得更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世界不是黑就是白，这种观念在这个电影里面是不存在的，它可以既是黑又是白。 对， 就像科屁一样。终于讲出关键字了 哦。我其实很不想要在节目中谈他。你干嘛这么久才一声呢？ 表示同意。我本来也很不想谈科皮。可是我们第一季跟上一季都有谈科皮啊。 好啊，那我们来谈啊。 怕你啊。我们上一季是不是有提到说上一季的12月或1月的时候的某一集，我们有提到说一年之后我们来检视一下科批的民调会剩下多少。 那时候我说什么？ 你好像说应该还有60-50%吧。 然后我好像说50吧，大概啊，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还算 OK 的数字。哎，现在居然只剩下40几， 嗯， 所以我们可以提早来讨论这个题目。本来想要一年后再讨论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年后，但是现在距那个时候大概只有5个月吧， 好短哦， 就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太快了。 嗯， 到底是为什么呢？你有从支持他变成反对他吗？你有从认为他是好人到认为他是坏人吗？ 应该说，我本来对他充满了希望，但我没有支持他，也没有反对他。 你觉得他至少带来了一点希望？ 对。 那现在是绝望吗？ 因为他的其中一个政策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我变得有点反对他。 什么政策呢？不然我们不要针对人，我们针对这个政策来 谈。 好，我们针对事嘛，忠孝桥啊。 忠孝桥，哎，可是我这阵子走忠孝桥去新庄还是 OK 啊？ 速度，我不是说速度哦， 嗯， 我是说下桥之后那个圆环，我觉得好危险哦，因为它那个线，你知道台北市的那个、那附近那几条车道的线，比如说中间不是会过红绿灯吗？你本来直直开，对不对？那你再过这个红绿灯直直开，是不是应该就会对到？应该要对到同样相对的车道嘛？但是你直接开那个圆环不是哦， 发现有点错乱， 会歪掉哦。然后就那车又多，所以就会变得很危险哦。 所以针对这件事情，你感到不满意？可是忠孝桥拆掉之后，北门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承恩门，它就露出来啦。 那又怎样？ 看起来很漂亮啊。 没感觉。 哦， 而且我还仔细看了承恩门，承恩门上面其中一个角，当初不晓得是谁修的，看起来有点像是用水泥修的， 哦，勾上去这样， 颜色两个不搭，再说它附近现在乱七八糟的，然后呢，我常常会不禁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柯P的许多政策都是针对那附近，而那附近又刚好有那么多房子好像正在盖？很多 你有提出 看起来是商业的 房子这个论点， 对，所以我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怀疑，对， 哦，你认为那边有要做重大的开发案，重大 的 建设案，而且已经签约了， 或者是对， 好，哎，其实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也有聊到三创这个那个园区，就是。光华商场旁边的那个， 欸，我不想要这个节目到时候开播的时候只有我被骂。你说说你对柯P的看法，最近， 只有你被骂， 对， 只有你们，你现在是老人啊，你现在是那个胖子啊，地窖里面那个胖子啊。我比较想要当那个，就是被老人杀，对不对？哎，我搞剧透， 剧透了 我比较想要当男配角。 你讲讲嘛，我很好奇你的想法，深层的想法， 深层的想法。 对， 我一直是用武侠小说之中的柯P只是被牺牲的那一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早在2年前、1年半前，我就有跟你说过，我觉得柯P他身边的人呢。都是来害他的， 你有跟我讲过，对。 然后刚开始柯P可能不会觉得这些人是来害他的，他还觉得这些都是他的好兄弟好伙伴，就像英雄旅程一样。可是到了中段之后，这些人都会背叛他，然后他就被做掉了，因为他是这一本武侠小说之中的配角，只是配角而已。金庸小说或者是古龙小说常常用这一招，就是把一个人描述得很强，但是他其实是要铺成另外一个更强的人，然后那个更强的人咻的一刀就把那个人给杀了，来凸显说你看这么强的人演了3集，结果第4集的一开始他就被另外一个人给杀了。 啊，我觉得柯P现在就是在扮演这样的角色，然后他身边的人都在害他，所以他现在已经陷入了决策的混沌期，就是做什么都错，因为身边人都在害他，他的幕僚在害他，他的左右手都在害他， 但是他还认为那些人是在帮他， 对，他还觉得那些人在帮他，所以什么巨蛋小大巨蛋要不要盖，要不要拆啊？然后要不要跟其他财团协商什么的？所有人都在害他，已经这个局已经布了两年了，现在在收割，现在就在收割。然后最后一集应该就是在大巨蛋这个最近这个大巨蛋可能是倒数第二集，然后最后可能还会再爆发一个弊案，柯P帮他的部署 cover 了什么事情。然后实在 cover 的太难看了，然后就被做掉了。我来做精准的预测，大约在冬季，好不好？ 我觉得 大约在冬季之前，冬季之前可能九月、十月就会发生。 这个观点很不错，也提醒了我，不是什么东西都是柯P在做决定的，他可能只是听了某个部署的意见，所以才会做出那个决定。 对， 我们身边其实很多这样子的人， 非常多， 不只是他。对， 是的，所以大家也要小心。其实科洛佛十号地窖也是类似的。好，我们下一集收尾的时候就把它再拉回来，好不好？ 好。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像我们刚才前三段讨论了科洛佛十号地窖和柯P，那结语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拉回科洛佛十号地窖。我觉得科洛佛十号地窖跟柯P的决策有很多雷同之处， 讲来听听。 例如说。柯P的幕僚给他了什么样的建议，那柯P可能没有去认真的去求证，他就认为他的幕僚，我这么信任的幕僚，他讲的认真做的功课查出来的资料一定是对的，然后他就在媒体上面针对幕僚给他的意见和想法做出他自己的判断跟评论，然后就被人家 K 了，根本就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你的幕僚乱说，或者根本就你乱说，然后他就只好摸摸鼻子，因为他很相信他的幕僚，最后他就知道，就这样。好，科洛佛十号地窖的女主角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她能得到的资讯跟讯息太少了，要么是那个老人，要么是那个男配角，那个男性伙伴，然后要么就是她用玻璃窗看到外面的世界的一点点的资讯，在这么少的资讯之中，她必须要去做一些决定和判断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出错。所以前面才会让观众一直觉得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一直有被骗的感觉，然后甚至还会觉得女主角有点蠢，干嘛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女主角干嘛？ 我有觉得说她出来之后她应该有后悔，她为什么不乖乖待在地窖就好。 对啊，为什么不乖乖待地窖就好？乖乖待地窖可能还可以多活几天。 他最后有死吗？ 他没有， 没演出来， 没演出来，忘记了，可能有死吧。反正就不知如何，但是他逃出来当然好像是比较好。反正决策，我觉得决策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在充分的资讯之下才能做出相对正确的决策。但是柯P跟女主角现在都处于一个资讯量不足的状态。 好，那我提出一个假说，我称它为现象。好了，我还没取名字，我等一下边讲边取名字。 好， 就是我最喜欢帮某种现象取名字了。好，就是呢，很多事情啊，你以为你已经收集到足够多的背景知识了， 是的。 然后你就会以这你所有的这个背景知识母体呢去做出一个决定、嗯、一个决策，然后实际走之后呢才发现世界其实更大，你有很多没考量到进去、啊、然后呢因为那个你知道就很像大摸瞎子摸象嘛，结果你就说，哎、 欸，对对对， 大象是长条形的，结果最后发现根本不是的时候， 嗯哼，怎么办？ 那怎么办？今天是我今天是大象还好，今天如果是一个跟、嗯、 大巨蛋， 大巨蛋也只影响到某些市民了。今天如果是一个、嗯、比如说战争时期咯的一个决定、啊，可能会导致一个国家的灭亡哦， 也有可能会导致大屠杀哦、嗯， 所以我要称这个现象的名字叫做 自以为 很 以管窥天理论， 不要太熟了，我要自以为博士效应， 自以为博士效应， 对， 哦，自以为博士效应，所以我们这一集的名称就是。科洛佛十号地窖， 你的科 批， 你的科还要打科批的科， 科批佛，科批十号地窖之自以为博士效应。哎、欸，我觉得这名字很酷，应该 OK 哦，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问我喜不喜欢科批，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好，那我顺便讲一下、嗯，我虽然是取这个名字，我发现我自己也常常是自以为博士效应的受害者之一哦。 你这样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 对，因为我是 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因为我通常都影响到我自己，所以是、哦、我自己是受害者比较多。对，嗯， 好，举个例吧。 嗯，比如说有一些时候买一些东西啊，我觉得这东西我一定会用到，而且会很常用。 殊不知 我一年可能才用两次。 哦，所以那每一次都很珍贵。欸、这让我想到我们那时候去看 4D 电影， 对， 就当做个笑话来分享给大家。大家看 4D 电影的时候是不是会有那个电影的椅子的震动， 嗯， 然后会有洒水，然后也会有可能会有子弹飞出来的时候会有气压从你耳边喷出，然后还有气味，比如说，哎，现在是牧场的场景，就会有草的味道；现在是花园的场景，就有花园的味道。好，依照你刚才那个状态，就是当这些作用产生的时候，你都要尽全力的去感受它，因为很贵。 啊， 比如说气喷出来的时候，你就要用力吸，啊，好香哦。然后当椅子震动的时候，你也要跟着震动，哦哦哦哦哦！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融入生活。哎，为什么会下这样的结论？ 对啊，你的结论好奇怪、啊。 反正科洛佛十号地窖的女主角其实也是很认真的融入在这个世界之中啊。如果是我，我就天天吃吃喝喝看电影了，就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那好啦，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给你问。 你觉得如果你是女主角？你会想要逃出来吗？还是要拿这个问题来问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科批，你会逃出来吗？还是就接受他？我觉得他们两个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 哦，我觉得我在一个决定上面会跟女主角不一样。 说来听听吧。 我会干掉老人，但是我不会逃出来。但是 有道理、欸、 所以我就不会用他那个方法，就是你知道的，他是有点被逼的不得不逃出去的最后嘛，对不对？ 对对对， 嗯，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所以如果是以科批的角度来看，他可以把他的幕僚给撤换掉， 对， 但他不要不选2018 之类的。 好啦，欸，我觉得科批这个话题至少在第六季和第七季和第八季的时候都会再出现。 好， 那我们就到这边啦，大家可以期待 下一季，不是，现在可以期待这一季我们多聊一些跟惊悚有关的电影。好，晚安。 晚安。Thank you.